赶紧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润林羊奶还特别添加了金钻配方益生菌硒元素植物甾醇，每百克的钙含量高达640毫克，分子颗粒小，消化吸收快，更加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趁着最后89元的底价优惠，只要您订购8盒，还有价值198元的全钢结构加厚水晶轮自带折叠凳的购物车带回家，每天一杯羊奶几块钱，喝上4个月，留下时间给您拨打电话，记住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观音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的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朵斯大王自从守城取胜之后，他是洋洋得意啊，传令杀牛宰马，犒赏三军，该吃吃该喝喝呀。这回诸葛亮是没有胆量来取咱的三江城了，军校喝就够可以的了，他也跟着一块喝。朵斯大王喝得迷迷瞪瞪，正在城楼里那盒痛饮呢，听外边一阵大乱，怎么了这是？他赶忙嘎吱的一声推开城楼隔扇，往外这么一探头，正碰上马岱。马岱是手起一刀，咔噗，刀斩了朵斯大王，随后唰啦的一下把火把子的一点，点火把是信号，有的军校跑下去就把城门打开了，呼啦的一声，呵，西蜀军就占据了这座三江城。迎接丞相入城吧，诸葛丞相进的三江城中来，贴出布告去，安抚一下在这儿居住的这些洞丁，让他们不要慌乱，各安其业呀，绝不惊扰。丞相言出法随，怎么说真就怎么做呀。哎，三江城这一带的男人洞丁啊，都很安乐。诸葛丞相犒赏三军，随后丞相又传一令，让厚葬这位朵斯大王。这些男人呐、啊，更感激诸葛丞相啦。尤探马早已抱进了银坑山，孟获这么一听，什么？朵斯大王被人家斩了，三江城失守了。哎呀，噔！他手一扶桌案，站起来了。当时啊，脸色都有点变了，他的夫人在旁边冷笑了一声，大王，你这又何必呢？区区小事不足一论，为什么这样惊慌？嗨，你别忘了，你身为南王啊。哼，祝融夫人不高兴了，你还注意不注意你的身份了？瞧把你吓得。哎呀，孟获看了他夫人一眼，心里说，我的夫人，你哪里知道汉丞相诸葛亮的厉害呀？你看看这一眨眼的功夫，他就把我的三江城给破了，把朵斯都斩了。现在我这位内弟去请目录大王去了，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谁知道这位大王能不能助我呀？到底来是不来呀？那儿还没听见信儿呢，这儿把三江城丢了，也就是说大门没了。眨眼的功夫，这位汉丞相就杀到我的银坑山前呢。我这儿要再失手喽，我可就没地儿待了。记得我在诸葛亮的帐中，也就是说他第五次放我的时候，我跟他说的明白，我要凭借三江之险与其决战一番，现在这也不称其为险了。嗨，孟获是有苦说不出啊，我让人家诸葛亮逮着五回了，尽管我不服，我多少也落下点后遗症，要不怎么方才吓得脸都黄了呢？不过在夫人的面前，在这些动兵的面前，还得绷着点儿。为什么说孟获有苦说不出？自己亲口跟诸葛亮说的，这次我要凭借我的银坑山，也就是说在我老家家门口这儿，我再跟你痛痛快快打一场，你要是再把我打败了，那我可真就服了你了。现在可以说是背水一战了，我是只能胜不能败了。现在看来呀，这叫我怎么敢往下想呢？所以孟获是连担忧带着急呀。听他夫人这几句话，孟获一愣，夫人，你的意思是，哼，我现在盼着诸葛亮领兵来到我的银坑山。什么？孟获一愣啊，心说我现在躲诸葛亮都躲不开，你怎么还盼着他来呢？等他来到这儿，我就要把所有的西蜀将士斩尽杀绝。来呀，传我将令，在离银坑山60里，就是诸葛亮进兵的这个道路口上，给我埋下几十棵高杆。干什么呀？在高杆的上边都写上名字，找一根最粗最高最大的杆子埋在正居中，上边写上诸葛亮。那什么意思？等我斩一颗首级就挂一颗，斩一颗挂一颗呀，把西蜀这些将校的人头全都挂在这些杆子顶上，然后让西蜀军把这些首级带回益州成都交给刘禅，让刘禅就把益州双手奉献在我家大王的面前。哎呀呀，几句话说的孟获精神大振，冲着他的夫人双挑大指，我家夫人真不愧为巾帼的英雄，女中的好汉，我的好夫人。孟获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这就派出动丁埋杆子去了。这时候啊，还真出乎诸葛亮丞相意料之外，谁能成想没打仗先把挂脑袋的杆子全埋上了。祝融夫人吩咐完毕之后，带领5000男兵，那是他亲自训练出来的女兵啊，一个个是显足披发，都光着脚，披散着头发，左手持藤牌，右手使梭镖，这要两军对垒打起来，往前这一冲啊，恐怕什么样的军校也难以抵挡啊。孟获吩咐就在银坑山宫殿口这儿大排酒宴给夫人饯行，先喝他三杯得胜酒，但愿得夫人此去出征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我要给夫人亲自去掠阵，我给你压阵脚去。哎呀呵，银坑山宫殿内外好不热闹，吹的吹，敲的敲，唱歌的唱歌，跳舞的跳舞，摆酒宴的埋杆子的，你瞧这通忙啊。西蜀探报报进三江城啊，诸葛丞相一听，呵，心说孟获那儿闹得好欢腾啊，啊，怎么着？他的夫人已经埋下高杆了，据说杆子上都写着名字呢，第一个就是我，第二个就是赵云呐。子龙， 你听说过有这么打仗的吗？赵云将军也乐了，没听说过。那咱们就去会会这位祝融夫人吧，听说此人武艺十分了得。哼，诸葛丞相话没说完，两旁边特别是那年轻的将军一个个把嘴这么一撇，心说这祝融夫人她算干什么的呀？连孟获都让我们逮住五回了，她呀我们得逮她八回。嗨，谁有那时间跟他耽误那功夫？他不是埋了杆子吗？咱们先把他的手机吊在那杆子上。呵，看来这士气真不错，一个个擦拳魔掌啊。丞相吩咐进兵，兵进迎坑山，离银坑山百里扎下了大寨。丞相升帐问谁敢讨令，去会一会这位祝融夫人，末将不才愿往。张仪带领3000人马杀出了营门。哎呦，张仪举目这么一看，阴坑山这大寨扎得不错呀，看来呀这位祝融夫人是很懂兵书啊。哎，有人告诉张仪将军，您看见了没有那杆子？嗯，张仪点点头，看见了。您瞧，人家还继续埋呢，感情那杆子又往前挪了，怕诸葛亮西蜀军校看不清楚，挪得再近点。哎，将军，那是第几颗呀？那杆子上写着您的名呢。张仪这气，别指给我了，我看见了。还没说完呢，只听对方不远处一阵号角声，咚，随着这号角声音，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也不知道是战鼓啊、皮鼓啊、什么鼓啊，这通敲啊，这脚鼓声响过去之后啊，就看对面出了兵啊。嘿，这人哪怪？怎么怪？这是个什么阵势啊？既不是一字长蛇，也不是二龙出水，一堆一堆的。这边站200，那边站30，大小堆堆全有。再看都是些女兵啊，哎呦，怎么这么花哨啊？一个个穿的这漂亮哦，那衣服啊都分十色，青黄赤薄褐黑红紫绿蓝。看这些男孤兵各顶各耳戴金环，脖子上戴着项圈，光着脚披着头发，左手持藤牌，右手拿着梭镖啊。嘿嘿嘿，西蜀军开了眼了，真好看。嘿，张仪一摆手，汗心说这什么时候，这是两军对垒，什么好看不好看的。张仪的话没说完，他注目往对面看，心说这位祝融夫人在哪儿呢？怎么没朝面啊？嗯，这时张仪就见在对面有两个男孤高挑一把日月削金伞呢，在伞下簇拥着这么一团烈火，跟一个大火团似的。张仪定睛一看呢，不是火团，是一员女将。哎呦，张仪心想，这就是那位祝融夫人吗？生得好漂亮啊。只见夫人头戴一顶火红色的塔皮冠，上边是镶珍珠嵌宝石，光滑夺目，身上穿着一件火红色的锦袍，上绣百鸟朝凤，腰扎一条豹尾。更使人醒目的是，在他肩背后背着两个皮囊，一个皮囊里装着6口飞刀，那刀长9寸8分，在那刀环上都拴着1尺2寸长的红绸子条，迎风这么一吹，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这漂亮，离老远这么一看就像飞火焰似的。看祝融夫人手里头提着一支标枪，胯下骑的是火龙驹，这匹马跟一块红火炭一样。要不怎么说呢， 在萧金伞下有一团烈火呢？哦，骑红马用标枪，连那飞刀的刀环子上都拴着红绸子条，合着这位祝融夫人喜红色呀？也不是，感情按着传说呀，这祝融夫人呢，是火神祝融氏的后裔，所以穿红戴红。张仪今儿开了眼了，他催马到了阵前，互相通了名姓。祝融夫人哪把这员小将放在眼里？随着两边的战鼓声，两个人就动起手来了。只打了这么三五个回合，只见夫人轻轻这么一拨马，扬起左手，唰，飞刀出来了，一道红光啊！他那刀后边不是拴着红绸子条呢吗？把张仪吓得一跳。张仪现在才想起来，哎呀，对呀，这夫人带着暗器呢。可这刀已经到了，直奔张仪的咽喉。哎呦，张仪在马上这么一侧身，晚了，一刀正中张仪的左肩，顺着他那甲胄的那缝，那刀尖就钻进去了，一下子多的肉里边一寸来深呢、啊！哎呦，疼得张仪一激灵，一歪身，咵嚓的一下由鞍桥摔下来。这时候跑过四个男姑来，绳捆索绑，就把张仪给绑起来了，敲着德胜鼓，夫人回营了，人家还怕累着呢，不死白赖跟你打。夫人已经打定主意了，从今日始，就是从今儿开始啊，一天逮你一个，把你西蜀的这些将军逮干净了为止。呵，孟获给掠着阵，他全都看见了，把孟获乐坏了。回到营中来，大摆酒宴给夫人贺功。夫人吩咐来啊，将张仪人头取下，悬挂高杆。哎，且慢，孟获给拦住了。夫人，不能这么做呀，诸葛亮五次擒住过我，都没有杀害我呀，现在我刚刚捉住他一员将，立即斩首，这不显得我孟获气量太窄小了吗？祝融夫人一听有理，那么一大王之见呢，我想等夫人把这些西蜀将校全都捉住之后一并斩首，那时也不迟啊。九一大王，先把这张仪给我押起来。第二天呢，天刚亮，西蜀小将张毅讨战，祝融夫人杀出来了，只走了三个回合，生擒了张毅，给逮俩去了。哎呦，孟获军威大振呐、啊！第三天一早，祝融夫人早开战饭，带领男姑杀到阵前。还没等站稳脚步呢，只听西蜀营中三声炮响，杀出一彪军校。这哨人马杀出来，一字长蛇阵排开了，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中间的这大道旗是随风飘摆。看道旗下有一员将，银盔银甲，胯下粉定伯龙驹，手提亮银枪。只是这位上了几岁年纪，海下虚然飘洒，催马到了阵前，鸣枪立马往这儿一站。祝融夫人一瞧，哟，傻了有点，怎么了？这位将军怎么这么威风啊？哎呀，现在看来是上几岁年纪喽。这位将军年轻的时候啊，该是多么的气派呀！这位祝融夫人是越看越爱看呢、啊，上下一个劲儿的打量赵云。白子龙看得直发毛，子龙一看心说，这夫人这么学磨我，她学磨什么呢？我来问你，来将何人？哦，得通名报姓。 子龙一笑，我乃赵云，赵子龙。啊，哎呀呀，祝融夫人一听这名字，那是多么的响亮啊，也可以说自己在家做姑娘的那时候就听说了中原有一位赵云赵子龙，听说此位辅佐刘备，从没打过败仗，怎么着，据说是位常胜将军。哎呀呀，今日赵云要败在我手，让我把他生擒活拿了，那可真是大长我男人之威风啊。啪，夫人举梭镖就刺，只见赵云把银枪往上这么一抬，嘡，轻轻一挑他的梭镖，哟，夫人一愣，怎么呢，觉得两臂发麻。赵云将军好大的力量啊，这二位就杀到一处了，十几个回合，哎呦，祝融夫人手中梭镖啊就有点乱了，不知道刺哪儿好了。赵云将军这条枪像出水的银龙一样，祝融一想，我跟你耽误这功夫干嘛呀，我用飞刀胜你吧，拨马就走。子龙随后追来了，只见祝融在马上一回身，啪，抖手就是一镖刀，镖刀直刺赵云的面门呢。子龙把银枪这么一摆，啪，再找那飞刀啊，没影了，不知道飞哪儿去了。哎呦，祝融夫人心里很不高兴啊，感情啊，在这祝融夫人这左手的小指上还挂着一口刀呢。他等子龙挺身跨安桥这一瞬间，啪，给他来了个小耳面后着补，这刀飞过来了。这要换别人呢，就得应声落马，不死重伤。可是人家子龙，只见子龙把银枪用左手刷往背后这么一背，右手轻轻一抬，砰，把这刀啊接住了，接到手里头，哎，他提了那红绸子条，滴溜耍了一个圈，啪，往地上一哆，还给你。哎呦，祝融夫人腾的一下那脸就红了，那脸红的比他身上穿的那衣服都要红。怎么，人家不单破了我的飞刀，而且这不是瞪眼羞臊我吗，我这还打个什么劲儿，他一拨马。祝融夫人想怎么着，他想收兵，收兵啊，来不及了。只见子龙俩脚一踹绷凳绳，他跨下马往前这么一长腰，赵云把枪交左手，腾出右手来，砰，一个龙探爪就把祝融夫人由打安桥上给提了起来了。哎，夫人一瞧，这怎么回事啊，怎么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儿了。他赶忙把这梭镖往后一背，使了苏秦背剑想刺子龙一梭镖，那哪好使了。赵云用枪这么一挑，嘡啷的一下就把梭镖给他打飞了，提着这位祝融夫人就回来了，回到了自己的阵脚。这要是换其他猛将啊，大概啪嚓一下就把这位祝融夫人给扔地上了，不死也得摔伤啊。赵云可没这么做，一是丞相三令五申呢，不许伤害男人，再一个呢，这位赵云将军按现在的话来讲，那是非常懂政策的人呢，他绝不能这么办。轻轻的把这位祝融夫人往地上这儿一放，小校过来咔嚓一下就把夫人给上了榜了。赵云马上吩咐掌德胜谷是回营交令。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我是歌手李健，故事永远是旧的， 旧的时间，旧的地方，旧的人物，故事也永远是新的，新的体会，新的感受，新的领悟。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人物空间和纪实传奇节目的制作人刘丽。休假的时候去英国，有一天住在牛津附近的一个庄园里，贪恋美景舍不得多睡，一大早就起来穿行于森林和草坡，不时还有肥肥的野兔从身边跳过。爬上一个山坡，一回头，一望绿水就在晨雾中若隐若现，旷野无人，凉风拂面，我坐在这边山头看风景，一只乌鸦站在另一边山头看风景。总觉得生活在别处，总想着逃离车水马龙纷乱人群，却在远离尘嚣的这一刻发现，原来一直想逃离的地方最温暖。 关云长醒悟，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赵云在阵前捉住了祝融夫人，收兵回营禀报丞相。诸葛丞相这么一听，什么？子龙把南王孟获的夫人给捉住了？哎呀呀，真是见了奇功了！赶忙传令，把这位夫人请到别营，吩咐松绑，立刻是备酒压惊啊。众将互相看了看，大家心说行了，怎么这回咱们丞相更得格外客气了。你想想啊，把南王孟获抓住了五次，一次都没处置啊，不用说杀头，连个手指头都没碰，规规矩矩的把人家给送走了。现在人夫人来了，这得格外客气三分。哎呀，以后啊咱们这仗就别打了，迎来送往得了。这孟获也够可以的哦，他让咱们丞相给捉怕了，把他夫人打发出来了，这又给逮着了，这怎么办呢？嗨，怎么办，好好待着呗，也只得如此了。可是丞相问大家呀，说现在把祝融夫人给捉住了，谁去扶持扶持啊？怎么得有个人陪着夫人说说话啊？哎，旁边的魏延一笑，丞相您看，我早就跟您说过，您呢没得理会儿。怎么呢？您从成都一出来时候就应该带些女兵，那多方便呢，现在您看这不是着急了吗？诸葛亮瞅了瞅魏延，你什么时候跟我说过呀？魏延笑了，对了，我没说过。魏延是气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谁去合适呢？魏延，要不你去得了。魏延一听，这不行不行，怎么，丞相您可要知道，我见女子说不出话来呀。再说您瞧我这像，红头胀脸的往人跟前一站，你不行。哎呀，那谁行？马岱怎么样？马岱一听，这我也不灵。丞相您最好找别人。找别人找谁呀？子龙你去吧。赵云也笑了，丞相您怎么派我这么个差事？我哪行啊？倒不是别的不行啊，去见了这夫人呐、啊、得通过这夫人去说这孟获去，也就是说呢，劝说劝说他们夫妇不要这样造反胡闹了。这得找一位能言善辩之士啊，就说呀得找个说客。诸葛丞相一听，这话有理呀、啊，对， 我让你们去见这祝融夫人，主要是开导开导，劝说劝说她。哎，蒋琬，你说谁去合适啊？蒋琬笑了，哼，丞相，我看呐，您去合适。诸葛亮也乐了，哈，大小事情合着都得是我。那好吧，那我就劝他几句。说着，丞相离开了大帐，就奔这别营来了。有军校先跑到前边来了。干嘛呀？得告诉那祝融夫人一声。祝融夫人干什么呢？坐在大帐里面那发愣呢。哎呀呀，祝融夫人心中暗想啊，两军阵前一战，没想到我碰上了赵云赵子龙，此将这么勇猛啊，生把我由安桥上给提了过来了。看来人家是手下留着情呢，不然的话就用枪把我挑了，不单破了我的飞刀，还把我生擒活拿了。我还有什么脸回到银坑山去见我的丈夫？我记得在他跟前我夸过口啊，我亲自派人在营前埋了那么多杆子，杆子上都写着名呢，那是为挂诸葛亮人头用的。没想到我刚擒住两员小将，就让人赵云把我擒来了。如此说来，这诸葛亮啊是个有本事的人呢、啊、绝非是我想象那样如探囊取物伸手可得就能把诸葛亮给捉住，叫我怎么办呢？正在这时，帐口进了一个老军，跟他这么一说，说丞相来看他。啊，祝融夫人吃了一惊啊，这叫我怎么办？嗯，不管怎么样，这诸葛亮曾经五次放过我的丈夫南王孟获，今天对我会是个什么样子呢？不管什么样，我也不能啊低三下四的。想到这会儿，祝融夫人坐在那儿没动，看他外表很平静，实际他的内心很紧张啊。丞相打外边进来了，坐在这会儿先和祝融夫人叙谈了几句，谈了一谈南中这一带地理风情。哎，祝融夫人一愣，心说这诸葛丞相知道这么多的事儿吗？哎呀呀，合着我们南中这会儿一切等象风土人情哎，他全都知道啊。谈几句之后，诸葛丞相就告诉他，你不必担忧，我绝不杀害你，同时呢我还要尽早的把夫人你放回去，回去之后请夫人你劝告南王，不要让孟获再这么反下去闹下去了，这样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起码说他把男人的心都给失了，南中这一带的百姓都不拥戴他了，那这孟获他还怎么在这儿待下去呢？诸葛亮几句话那可以说叫深明大义啊，说的这祝融夫人低头不语，但是有一句话他听得特别清楚，诸葛亮要放他回去，这句话是真的吗？一点也不假。丞相说劝了这个祝融夫人几句之后，回到自己大帐，当即就写了一封书信，派人送给孟获。孟获那儿干嘛呢？孟获呀，快成那热锅蚂蚁了，简直把他给急傻了。哎呀，他是一会儿笑一会儿闹，一个劲儿的发脾气呀。因为什么呢？第一次他的夫人捉住张仪的时候，他给掠阵来着；第二次祝融夫人出战，捉住张毅。哎，这孟获就没出场，怎么回事？他放心了。哼，如此看来，我家夫人用不着多少日子就能把诸葛亮手下的这些武将，嘿，捉尽擒绝。今儿个还指不定把谁逮来呢。孟获坐在这个宫里边喝着酒，正在洋洋得意。有人来报，夫人让人给捉去了。啊！孟获一听，腾楞一下子就跳起来了。谁把夫人给捉去了？ 西蜀大将赵云、赵子龙。哎呀，孟获咧了嘴了，怎么我就少说了一句话呀？夫人呐、啊，你可不要轻看赵云呐、啊，你我夫妻两个也并非是他的对手，这可怎么办呢？哎呦，你瞧把孟获给急的，茶不思饭不想，坐卧不安。有人跑进来，启禀大王，诸葛丞相给您来信了。啊，书信在哪里？拿来我看。他把信打开了，这么一看，激动的孟获那手啊，他直哆嗦。怎么回事啊？丞相在这信里写了些什么呀？信写得很客气，告诉孟获呀，愿意把他的夫人祝融给送回来，但是有一个条件，你需要把这两员小将张仪、张翼还给我们，也就是说走马换将于明天上午辰时啊。你要是愿意就这么办，不愿意呀、啊、咱们再商量。孟获看完了这信，激动坏了。哎呀，心说我得亏说了句话，别杀这张仪、张翼，要依着夫人就给杀了。你看这杀了不就麻烦了吗？两员小将换夫人，20个我也换呐、啊！啊，快快快，给丞相回信。旁边的人差点乐了，怎么？谁给回信呢？得您回啊！对对对，孟获赶忙回了封书信。第二天上午，呵，辰时左右，两边把队列排开，一棒锣声响，张仪、张翼两员小将回去了，祝融夫人也回来了。孟获呀，赶忙把夫人接进宫中，摆酒压惊啊！刚把酒杯端起来，有人来报，说带来洞主已经请来了他的老恩师目录大王求见。哎呦，孟获这么一听，快列队相迎，自己赶快换衣服，表示尊重的意思。他把衣服换好，还没等到洞口那儿呢，哼。他派出去接木炉大王的那些人呐、啊，趴下了一半，怎么回事？吓得还没见这木炉大王的面呢，只见呢由西北脚下来了四雄、四狮、四虎豹，外带两只狼。哎呦，孟获手下的这些亲军腿肚子都哆嗦了，怎么呢？没看见过，这是干什么呀？这要是一发愣，一不小心还不让他给吃了啊。孟获心里头有底呀、啊、知道这位木炉大王是善驱百兽啊。哼，山中甭管多么凶猛的野兽，经过木炉大王这一条理，让他怎么样他就怎么样，这木炉就有这能耐。孟获一看，嘿，他不脸往下这么一沉，心里说真给我丢脸，怎么能吓成这样呢？闪开了。说着孟获抢前一步，他刚往前走了这么两步，好吗，那四狗熊、四头狮子、四老虎、四只豹子还那俩狼就把孟获给围起来了。有的呀摇头，有的摆尾，有的摆嘴张开冲着孟获直呲牙。孟获呀心也直蹦，孟获一瞧，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是。这时候只听嘎楞楞楞楞一阵铜铃声，嗯，那些虎豹熊唰的一下全伏伏在地不动了。孟获心里还踏实点，心说行行行，好嘛，要没这铃声啊，大概把我就给吞了吧。他顺着铃声举目这么一看，从对面忽悠的一下子来了一只大白象。只见这只白象扑山扑山往前溜达着，嘿，那鼻子是不时的卷动啊，在象背绳坐着一个人，正是木鹿大王。木鹿大王要跳下象来，不是跳下马来吗？他骑的是象啊，他跳下象来往那儿这么一站呢、啊、身高不足5尺，此人生的是面似晚霞，那张脸呢就像是将要落的那太阳的余晖似的， 宽宽的前额是眉横一字，他那眉毛跟所有人的眉毛都不一样，别人的眉毛都有眉攒呢，中间那得分开，他这部一字眉全连着，眼似铜铃，他鼻梁子翻鼻孔，呵，在那鼻子尖上有一颗黑痣，隔老远这么一看呢，好像三个鼻孔，这是多出口气儿，火盆口，两耳往前，山峰压耳，毫毛像排比相仿，扎里扎扎的，在脖子上戴着一只金项圈呢，光头没戴帽子，披散着发髻，赤着足，光着脚啊，身上穿着一件火红战袍，腰束八宝带，在左手提着一只铜铃，就这铃铛哗啦啦这么一响，那些狼虫虎豹就听从调遣呐。这目录大王可是太厉害了，这时带来洞主向前紧跑了几步，到孟获的跟前，大王，我已经把恩师请来了。说着他又跑回来了，跑在那大象前，冲着目录大王一拱手，恩师啊，南王孟获前来迎接你老人家。哦，这位目录大王这么一听，哗楞的一声把铃铛挂在了腰间，只见他的两腿一伸，出溜顺那大象那脑门就下来了，用那脚一刺那象鼻子，噌本站那儿了。大伙儿一瞧，嘿，真灵啊，大概这儿九练九熟好像是。孟获上前施礼，这目录大王也客气了几句，听说诸葛亮带领些人马来攻大王的银坑山，据说大王您还有些忧愁，哈哈，忧愁什么呀，你来看。说着目录一指那狼虫虎豹，我已经三天没喂他们了。孟获一瞧，嗯，我看出来了，怎么那眼珠子都是红的，是好天没吃嘛了，刚才围着我直叫唤吗？为什么三天没喂？我就等着诸葛亮这把骨头呢，现在我就要在两军阵前会他一阵。慢来慢来，您风尘仆仆来到我的银坑山，水都没喝一杯呀，怎么能够立刻去打仗呢？先请到宫中一叙。说着就把这目录大王请进了银坑山了，置酒款待吧。这孟获手下有一员偏将，这偏将的名字叫西尼，怎么叫这么个名儿？就这名儿。他在当天晚上三更时分跑到西蜀大营去了，干嘛去了？给诸葛丞相报信去了。他告诉诸葛亮，这南王孟获呀，通过他的内弟带来洞主把目录大王请来了，带来了很多的野兽，明日就要和您决战了，您可千万要小心。我不才受丞相三次活命之恩呐，就是说您放了我三回了，我无以报答，特地前来给丞相您报个信。哦，丞相厚谢了这位西尼将军，说你回去吧，我是自有安排。把这人打发走了之后，丞相连夜升帐，就把得来的这个消息和众将这么一说呀，大家伙听着怪有意思的。怎么有意思呢？什么？孟获已经是计穷了，兵也搬不来，将也请不到了，他从哪儿找这么位目录大王来？带着狗熊狮子老虎豹，听说还有狼。嘿，这好啊，怎么呢？咱们干脆就在这会儿设个围场吧，这倒不错，两军阵前行为采烈。实不相瞒，我最近这些日子正想要作剑抱皮砍尖呢，你瞧瞧士气还真不小。第二天刚吃过早饭，有人来报目录大王讨战，这得派将迎敌呀，甭派。呵，众将是纷纷请令啊，其中有两员小将， 就是被祝融夫人捉去过的那个张仪、张毅，这俩人站在丞相的帅案前插手施礼：“丞相，请您给我们一支令吧。上一次回祝融夫人一时疏忽大意，被他给捉了去了，我们胸头这口气出不来，今日原戴罪立功，生擒目如大王，捉的这些师雄虎豹来见丞相交令，是蒋公折罪。”呵，说这几句话的时候，两员小将直看那些大将，看赵云、魏延、马岱、王平，那什么意思？用乞求的目光在看这些位，心里说：“您就给我们点方便吧，别跟我们抢了，这干嘛呀？”这是旁边这几位大将都不能言语了，看这两员小将要蒋公赎罪，那丞相您就把这令给他们吧。丞相嘱咐了几句：“目录大王来者不善，你等要多加小心。”记下了，一声炮响杀出辕门呢，把队伍列开。只见木卢大王骑着大象，手提铜铃，在镇上那儿等着呢。哎呦，众军校瞅着新鲜呢，咱们打了多少年的仗了，这样仗还是第一次没看见过。我说这位大王骑的那叫什么呀？那叫象，打吧。张仪、张毅催马到了阵前了，啊，噗噗上来就是三枪啊，扎在那大象身上了，扎上了。可是那象没怎么地，什么原因呢？你那枪扎进去砰拔出去，人家要长上了象皮呀、啊、嗨，这怎么办呢？木卢大王坐在那象背上巍然一笑，只见他们手往起这么一扬，嘎楞楞的铜铃这么一响，就见在木卢大王那阵脚两旁门的这么一声，呵，真是飞沙走石，沉沙荡漾，狮虎熊豹摇头摆尾，直扑西蜀的阵脚，可把西蜀军吓坏了，全傻了眼了。如果说人呢还能咬着牙关盯一会儿，战马都受不了了，马哪见过这个呀？那马一见老虎、狮子、狼，吓得那马怎么了？那蹄子拼着命的刨这山坡呀，还有的那战马呀，哎呦，惨嘶几声就趴在地上了。这些子可倒好，把西蜀军杀得大败。张仪、张毅呀，跑步回来的，马呢？马大概让老虎给吃了。这两员小将回到大帐来，跪倒在丞相的面前请罪。你瞧我们这叫什么戴罪立功，这不是罪上加罪吗？又让人家给战败了。诸葛丞相微微一笑，让他们平身起来，胜败乃君家之常事，今天之败不怨你们两个人。怎么呢？我早就听说过南中这一带有这样的人，是善驱虎豹。这个目录大王今天就用的是这个招数，看来这个招数很厉害、啊、咱们怎么办啊？大家就看着丞相啊，看丞相有什么破敌之策。丞相传令，营门紧闭，免战高悬，不打了。哎呦，就是这个呀。有的人心里很忐忑，甭问呐、啊、丞相也有点担惊害怕了。这一闭辕门呐、啊，西蜀军中上上下下所有的将校可就都议论开了。听张仪、张毅这一说，那简直都神了，说是孟获请来了这么一个能人，叫目录大王，骑着个大象，带着那么多狮子、老虎、狗熊，什么金钱豹还有狼。哎呦，咱们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啊，有的可以说打了半辈子仗了，也没见过这阵势啊，这可得怎么破呀？丞相让闭辕门是有什么破敌之计呀？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对于过去的忏悔， 爸爸错了，

物车一共才712，不算车子，每个月喝奶钱才不到200块， 对， 肯定不贵。所以您赶紧拨打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好，电话太火爆了，张阿姨囤了5套40盒，说啊，这送的车子还带折叠凳子啊，太喜欢了。对的，就是带凳子的，出去买菜呀，超市排队呀，歇歇腿儿，一拉一坐就行了。 对， 能够承重200斤呢，而且这车子能爬楼，3个水晶耐磨的滚轮，爬坡上楼下楼灵活轻巧的很。还有齐叔叔囤了10套，说是和老伴儿一起喝的，这涨了价，囤得多省得多，放着慢慢喝。没错啊，是可以寄存的，喝完了再发货，确保新鲜日期。 好了，活动马上结束了，立刻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羊奶还是89一盒，反正长期喝的，涨价在即，多买几套囤着，一盒不用258，只要89，一套8盒就送一个小车子。4007106108，4007106108。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你，知识入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这一闭辕门呐、西蜀军中上上下下所有的将校可就都议论开了。听张仪这一说，那简直都神了，说是孟获请来了这么一个能人，叫目录大王，骑着个大象，带着那么多狮子老虎狗熊，什么金钱豹还有狼。哎呦，咱们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啊，有的可以说打了半辈子仗了，也没见过这阵势啊，这可得怎么破呀？丞相让闭辕门是有什么破敌之计呀？没见什么动静，只是看丞相啊找来好多工匠，就在一个营寨里让这些工匠做点东西，整天兵的兵帮的帮，是连敲带凿啊，也不让别人看，等做完了之后呢，往这大营里边这么一摆。众将瞧着有点新鲜，这3天的功夫，丞相这是做了些什么呀？只见呢，做了20口大柜，10口红柜，那红油漆漆的，10口黑柜，黑油漆漆的，特大号的柜，每一个柜子下边得一辆车，没这辆车拉着，这柜子看来啊，要挪动挪动，都得很费力气。大家也不敢乐呀，心说丞相准备的这是什么呀？弄这么些大柜干什么呀？哦，把目录大王那狮子虎都装柜里，人家能让您装吗？谁不敢说什么呀？反正啊，丞相准有妙策。丞相又传一支令，让准备下400面铜锣，是200个大鼓啊，然后告诉军校，这次目录大王再来讨战，我要亲自去会他。感情这几天的功夫啊，这位目录大王啊已经在营门前叫战多次了，有时他驱着那些虎豹想夺营寨呀、幸亏守营门的军校是乱箭齐发给挡住了，不然呢那老虎就溜达进来了。 现在木鲁大王又来讨债，丞相亲自带领5000精兵，吩咐把这十口红柜放到东边，十口黑柜放到西边，铜锣大鼓摆在正居中。丞相领着人马杀到阵前，两边把阵势摆开。孟获一瞧，哎呦，诸葛亮亲自出来了，他赶快提醒木鲁大王：“哎呀，大王，您看，正居中羽扇纶巾、乘坐四轮车的那个人，不错，我看到了啊，他就是汉丞相诸葛亮啊。此人诡计多端，智谋过人，大王您可要多加小心呐。”哎，木鲁大王摇了摇头：“南王不必担忧，今日诸葛孔明亲自来阵前会我，我教他来得去不得。”说到这儿，他把铜铃这么一举，当啷啷这么一摇，他这一摇铃啊，西蜀镇上的掠镇官呢、赶忙跑到丞相跟前：“坏了，丞相，目录要往外放虎豹了。”丞相微微一笑，点了点头：“我知道了。”随着这铜铃响声，目录大王那老虎金钱豹又扑过来了，也不知道这目录啊发了什么暗令了，有几只虎豹是直扑丞相诸葛亮，看样子就要在阵前把诸葛丞相给活吞了。眼看这些虎豹已经接近西蜀的阵脚了，丞相笑呵呵地把手里的鹅毛大扇这么一摆，呼啦的一下，西蜀镇上那二丑大柜就推着前面来了，啪，把这柜门打开了。一打这柜门可了不得了，怎么了？只见那柜子里边啊，哎呦，也是老虎狮子金钱豹，而且那个儿啊几乎都比木鲁大王这金钱豹狮子虎还得大一倍，在箱子里是摇头摆尾呀。更奇怪的是，那箱子里的虎豹啊脑袋上都长犄角，锃明瓦亮啊。哎呦，这是什么呀？就这一出现不是吗？哼，一下子就把木鲁大王这虎不狼虫给镇住了。随着那车往前这么一推，柜子里这些虎豹这么一张口啊，可了不得了，就从打那耳朵里、眼睛里、嘴里是一块往来喷火。在这火焰当中啊，夹着无数只的弩箭呢、那弩箭也是从柜子里发出来的。与此同时啊，哎呦，西蜀镇上这400面铜锣就敲开了。您想想，几百面锣一块敲，这声音是多大呀？战鼓也敲响了，锣声、鼓声加上这烟火，再加这些弩箭，木鲁大王那狮子、老虎、狗熊豹啊，受不了了。好多只身上都中了箭了，还有的着了火了。这野兽是最怕火呀，也怕那响动，火光加上这些响声啊，这些狮子虎豹往回跳，往回窜，窜回他们自己镇上来，发了疯似的咬人呢。孟获差点接马上掉下来。怎么？孟获一瞧，嗨，我说木鲁大王，这不能咬自己呀，您得摇铃。木鲁大王那胳膊都酸了，一直在摇着的，嘎楞嘎楞摇着，不好使唤了。不好使还不算的，木鲁啊有点像是掉下来了。怎么回事啊？有只老虎给烧急了，这尾巴都焦了，老虎疼得一蹦，吭吭张嘴一口，整咬那大象耳朵上，象一哆嗦，把这木鲁给摔下来了。象也火了，别看他性情挺温顺，他急了感情也不得了，腾腾腾的大象就蹦起来了，这四条腿跟四颗大柱子一样，这通蹦，您分在哪儿蹦啊？他踩着这木鲁大王蹦，活活把这位木鲁大王给踩死了。当时啊，孟获这阵脚就乱了套了，是兽咬人，人躲兽，争先夺路而逃啊。当时大败，西蜀军一阵掩杀，诸葛丞相占领了银坑山。这回可真不错呀。怎么不错呢？把这位南王孟获的老窝给端了，这仗打得还非常的漂亮，打得还奇特。 就是20口大柜，那柜子里边藏着好多狼虫虎豹。哪儿弄的那么多狼虫虎豹？是真的吗？不是真的，全是假的。感情那是用那绒线和兽皮呀，有的是织的，有的是做的，那里边藏着都是小绣。要不怎么嘴里头喷出火来了呢？那都是做的彩儿。感情箱子里头藏着好多军绣、弓箭手，那兽做的都跟真的一样。你瞧，以假乱真嘛，真的一样就是假的一般呐。不过做的太巧妙了，随着这火焰这么一起呀，是箭弩齐发，那些真虎豹就受不了了，合着把那木炉大王也给踩死了，把孟获打的呀爬山越岭的望影而逃啊。诸葛丞相占领了营坑山，大赏三军之后，传下一令，人不卸甲，马不离鞍呢，立刻给我捉拿孟获。三声炮响，刚要起兵，有人来报，说是孟获的妻弟带来洞主，将孟获和他的夫人祝融绳捆索绑来到辕门求见丞相。哟呵，大义灭亲呐、啊！诸葛丞相这么一听，哈、啊，真有知时务者呀！他捻然一笑，随后冲着马岱、王平一点手：“二位将军，近前来。”两位将军来到丞相跟前，丞相吩咐了几句，二将是拱手遵令，就出了帐。随后丞相吩咐，把带来洞主请进帐中。带来洞主啊，压着孟获和他的姐姐祝融从外边进来了。进的帐中来，带来抢步上前呢、啊，带来参见丞相，我请罪来迟啊。丞相自从亲自领兵离开成都来到我南中，对我南人恩重如山呢、啊。可是这孟获，他不知时务，恩将仇报，反抗丞相。这次银坑山失利，我再一次劝他，劝他到丞相跟前归顺投降，前来请罪。他不但不听，还唾骂了我一番。我一气之下，将孟获夫妇生擒活捉，来见丞相。说完了，带来往那一站，手往下一垂，喝，装得规规矩矩的、诚诚恳恳的样子，他使那眼角啊，贼着诸葛亮。贼着就是弄那眼角溜着，心说我这话您听明白了没有？丞相啊，一个字儿没落，全听清楚了。哦，是你带来把孟获夫妇绑来见我呀？正是。丞相冷笑一声，伸手就把桌子上的虎胆抄起来了，啪嚓往帅案绳这么一摔呀、啊、吓得这带来差点碰起来。带来心说怎么了？这是大胆，来人呐，将其与我绑了。随着这一声令下，马岱、王平带着捆绑手就进来，连孟获带那祝融还有这位带来洞主，劈着扑哧全给捆上了。那孟获和祝融不是绑着呢吗？看来那绳子大概是太松了，绑得不紧沉，重新捆捆。呼哧，带来急了，哎呀，丞相，丞相，您是讲信义的人呐、啊，您是一位仁厚的长者呀，拿刀动枪跟您打过仗的人，您都没有杀害，将其释放，今日为何将我这有功之人捆绑了起来？带来，你这些许小计也在老夫跟前使用吗？大胆，你哪是把你的姐丈捆来见我呀？你这明明是前来行刺啊。啊，带来一听，冤枉，我太冤枉了，丞相，怎见得我是行刺？ 搜搜他们。随着这一声令下，马代王平过来把孟获和祝融夫人以及这带来的衣襟扯开，噌楞擦啷擦啷啷，好几把短刀扔在地上，带来一瞧，这刀啊唰啦一下那脸就灰了，俩腿一软，扑通的一下就坐那儿了。怎么回事呢？这一计让丞相给说穿了，真是一计啊。孟获弃了银坑山不是跑了吗？他跑哪儿去了？他没地儿跑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呐。孟获这回可真急了，他告诉祝融夫人，你呀带着你的兄弟逃命去吧。祝融夫人一愣，大王，我们姐弟逃命您怎么办？你来看。孟获一指那山坡上有一棵望天树，这望天树长歪歪了，孟获告诉祝融，我就在这树上挂起来得了，他要上吊，孟获没办法了。因为什么呢？诸葛丞相五擒五纵把他放了五回了，他亲口跟诸葛亮说的，你最后这次要敢把我放了，我就倚仗银坑山和三江之险，我就跟你拼了，我非把丢了的面子全找回来不可。到现在可倒好啊，甭说把面子找回来，老窝都没了，我还不上吊干嘛呀？祝融夫人一听，大王你不能这么做呀。怎么呢？嗨，胜败兵家常事，哎，得了。孟获摆摆手，这句话我听着耳朵都长了茧子了，又胜败兵家常事，我哪么胜一回呢？他因为我总败呀。带来一听，别忙别忙，大王您不能死，您要一死那可叫人家诸葛亮看了笑话。诸葛亮这个人不是诡计多端吗？是啊，他会用计，咱就不能用一计吗？哟，孟获打量了打量带来，贤弟你有什么妙计？我看咱们这么办，我把您捆起来。孟获这气，你瞧这亲戚，你要把我捆起来不是假的，我把您捆起来之后送到诸葛亮那儿去，诸葛亮不是一位仁厚的长者吗？哪次他把您逮着他都没伤您呢，甭说杀害，油皮儿都没碰。这次啊，我假意把您捆上，就说我已经醒悟了，弃暗投明了。因为诸葛丞相您对我们男人有恩，只是孟获南王啊，他不服气，他不服气不行，我就说我劝您，您也不听，这样一来呢，诸葛亮准信，当时他还得把您恩放一次，同时也得重赏我，他得摆下酒宴款待你我兄弟。哎，说不定诸葛丞相还得陪咱们喝两杯，你我兄弟身带短刀，趁着诸葛亮到咱跟前的时候，咱们就噗把他一刀刺死。您这五次羞辱之恨不就全报了吗？不比您挂在这望天树上强吗？孟获这么一听，言之有理呀，贤弟，谁说我男人无计呀？我们的计策也不错嘛。来来来，你赶快把我捆上，还这么早捆你干嘛？勒得胳膊全麻了，咱们离那营门不远，再捆都不迟。这位带来洞主啊，就这么着把这孟获夫妇就给带来了。谁知道还没等见诸葛亮丞相一面呢，诸葛丞相就识破他这条计了。要不怎么一听说带来把孟获夫妇捆来了，丞相先吩咐马岱、王平呢，准备什么去了？准备刀斧手、捆绑手，听我虎胆这么一拍进来，你们就捆人。捆上这的他们也不服，把短刀全搜出来。这几位啊，温机全搭了头了，没词儿了。要不怎么诸葛丞相说给带来的，说你这是些许小计，你这计策呀是耳挖勺炒芝麻呀，能出几滴油啊？这计策还在诸葛亮跟前使。带来眼都直了，诸葛丞相就不搭理他了，看了看孟获。孟获将军，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只有在银坑山，也就是说你的老家这儿把你捉住， 你才能够折服啊。左右，伺候丞相，这是什么所在呀？诸葛丞相可真稳当，问大伙儿这什么地方，众人几乎异口同声：启禀丞相，这就是南王孟获的银坑山，您坐的这地方就是他的宫殿。哦，丞相一听，是吗？我可不知道南王还认不认识这个所在，是不是陪孟获将军出去看一看，是不是银坑山？孟获一听，一跺脚，得了，诸葛丞相，没错，就是银坑山。如此说来，孟获将军，你应该倾心降服了。我不服。众将听着，要搁每次都得乐，这回把大伙给气了。大伙气得瞪着眼珠子瞅这孟获，那小将真想上去左右开弓给孟获来俩嘴巴。怎么你还不服呢？你有谱没谱啊？诸葛丞相摆摆手，别慌，听他说。你怎么不服？诸葛丞相，这次是你捉的我吗？是我自投罗网，是我自己捆着我自己来的，我怎么能够折服呢？哦，诸葛丞相一听，好，来给他松绑。诸葛亮啊，也不问这南王了，说不问什么呀，这次我放了你了，你没服，那么要再有一次我把你捉住呢？可能丞相嫌絮叨了，这话问的太多了次数。这孟获呢，孟获本想说呀，你要是再捉住我一回呀，我就没得说了。这句话没出口，为什么？实在张不开口了。那孟获也叫是一位南王啊，再一再二再三再，这都六回了，还怎么说呀？说您再逮着我一次得嘞。他一狠心把那句话咽回去了，跺脚转身离开大帐。带来呢，带来也让丞相放了。祝融夫人，这么说吧，就是孟获带来的那些人吧，一个没留，全都给放出去了。丞相传令，按兵不动了。干嘛呀？在这休息两天。方才我说人不卸甲马不离鞍追孟获，还没等追，他自己把自己送来了。现在不是把他放了吗？高耸探报，注意孟获的这个行踪，看他能往哪儿去。这孟获往哪儿去？现在瞎撞，东一头西一头的，他也不知道往哪儿去好了。正往前走着呢，突然听对面一声梆锣响，把孟获吓了一跳。这怎么回事？他以为汉丞相在这儿设着埋伏呢。仔细一看呢，不是，随着这梆锣响声啊，在面前出现了500彪形大汉。哎呦，身上都穿着那个样的铠甲，什么样的？既不是金银铜铁锡制的，也没有什么征袍，这是什么甲呀？孟获还真没认出来。只见有一个为首的几步跑到孟获跟前，是跪倒十礼呀，我奉我家大王之命迎接南王来迟，南王您丢失银坑山受惊了。哎呦，孟获一瞧，天无绝人之路啊，想不到我正在无处投奔的时候会有人来接我。孟获赶忙把这人给搀扶起来。你是什么人？回禀大王，我乃是乌格洞洞主兀突谷驾下的洞丁。哦，带来在旁边一听明白了。明白什么了？我那老师啊，就是被大象踩死的那位木卢大王啊，他有一个侄儿，就是乌格洞的洞主兀突谷。感情这位洞主兀突谷啊，已经得到消息了，叔父木卢大王驱猛兽去助孟获，没想到银坑山一战让人家诸葛亮给杀得大败，惨死于乱军之中。兀突谷为此很难过呀，他正在要为他叔父报仇呢， 正在派人四下里寻找孟获呢，没想到在这儿见着，所以这些洞丁啊立刻把孟获南王夫妇以及带来洞主请到乌格洞。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整整14年，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绿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4月1号起，每天中午12点，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作者萨苏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敬请收听。 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这乌格洞主兀突古可了不得，他手下有5000藤甲军，世人难敌，没有打得过他的藤甲军的。怎么叫藤甲军呢？他手底下的这些军校穿的那个甲胄啊，不是用5金打制的，金银铜铁锡，不是，是什么呀？是用藤子做的。什么藤啊？就是那山岩里边的千年枯藤啊，把那藤子用油把它浸了，拿油泡着，一泡泡半年，泡完之后把这藤子捞出来晒，晒干了接茬泡，如此往返多次，起码得折腾6年。泡过6年之后，就用这种藤子编成铠甲，穿在身上，刀枪不入。刀枪不入还不算，还有绝活呢。什么绝活呀？甭管哪个氏族过什么长江大河，用不着找船，就把这甲胄脱下来，啪往这水里一扔，噌往上一坐，你躺在上面也行，飘飘摇摇，溜溜达达，随波逐流啊，您就可以在那水面上飘几天，你说这不算出奇吗？哎呀，孟获可是久闻此人的大名啊，不过过去就是没见过。这一次呢，没想到乌格洞主亲自派人来接自己，喜出望外，他赶忙跟着这些洞丁就奔乌格洞来了。刚走出来200多里路，乌格洞主兀突古亲自来迎接孟获。他来请孟获来，告诉孟获，你请放宽心，我已经把战表给诸葛亮送去了，我就要在我的乌格洞口这儿杀死汉丞相诸葛亮，给我叔父木卢大王报仇，给你南王也出了气。 孟获一瞧这位洞主，他相信了，看来啊，我这几次的羞辱仇就依靠这个人给我报了。孟获随着这位洞主奔了吴哥洞了。兀都谷洞主真给诸葛丞相下了战表了，是真的。丞相在银坑山接着了这位洞主的战表看了看，哼，丞相笑了，赶忙叫吕凯把南中地图拿来我看。把南中图拿来了，展开了这么一看，有这么个洞，不过这个洞啊离此这个路途可是很远呐、没想到这儿还藏着个洞主，也要与我围魏难吗？丞相传令起兵，兵进乌哥洞，人马离乌哥洞百里，扎住了营寨，问谁讨令去战一战这位洞主兀都谷。魏延过来了，他愿意前往。丞相给了魏延一支令，魏文成率领着3000人马杀奔乌哥洞。乌哥洞主这么一听，谁说是汉丞相手下大将魏延？他看了一看孟获，孟获朝他点了点头，洞主啊，您可不要大意啊。怎么呢？诸葛亮手下的这几员将可是十分了得。兀都谷微微一笑，他有什么了得之处啊？你等着看吧，南王，我让魏延片甲难回，带领1000名藤甲军，不用多带，杀出洞口来了。等两阵对圆的时候，魏延手提大刀这么一看，哎，他心想，这些洞丁穿的都是什么衣裳？难道说是黄金铠甲吗？怎么身上的甲胄都一圈一圈的呢？奇怪。正在这时啊，就听当啷啷啷啷，又有铃声响。魏延心说怎么回事，又放野兽啊？那已经不好使了。因为什么？我西蜀大营有大柜，你要往外放，我们就往外抬柜。那木卢大王怎么样，都让自己大象踩死了，再放野兽不好使了。他龙眼神细看，不是，感情啊是兀都谷杀出来了。兀都谷来到阵前，往这儿这么一站呢、把魏延给吓了一跳。那么大的魏文长害什么怕呀？魏延呐、这仗可没少打，两军阵上的那个上将他也没少见。他一瞧这位乌哥洞主啊，无论是长相、穿戴打扮以及手里使的兵器，魏延看着有点瘆得慌。怎么回事呢？这兀都谷站在这儿是身高1丈，此人生的面色金黄，头挽双髻。奇怪的是啊，他的头发、胡子、睫毛、眼睫毛、汗毛、鸭儿毫全是黄的，金睛土豹，狮鼻大口，项带金圈，上身穿着一件紫藤甲。魏延瞅着这甲就有点新鲜，腰扎虎皮战裙，脚下赤着双足，没有鞋袜，手里头提了一条大长虫。魏延瞅着有点眼晕呢，这是兵器吗？这玩意儿能打仗吗？这个魏延呐，还真没见过这样的兵器。感情人家那不是长虫，那叫腾蛇棒。互通名姓之后，兀都谷点了点头。他点头干什么呀？听说过西蜀丞相手下有位大将叫魏延，魏文长，说此人生的呀跟当年的关羽、关云长差不多，就是眼睛大点儿。哦，这就是魏延呐。魏延呢是马上将，他没砍他一刀，他得够着点儿。 两个人打了这么几个回合，只见这戊土洞主这么一扬手，啪，那大长柱抡圆了，朝着魏延的头顶就抽过来了。魏延他打仗也惯了，只要是泰山压顶来了，他必然用大刀得往外封，俩手横刀，一个举火烧天，往外一封人家的兵器，倒是挡住了，把那腾蛇棒的那身子挡住了，那腾蛇棒那头拐着弯了，啪，整抽的魏延这头盔上，一下就把这盔给砸瘪了。魏延就觉得这头嗡的一下，眼前直冒金星，可把魏延气坏了。他生什么气啊？这什么兵器啊？怎么带拐弯的？嗨，您就说您对这兵刃不熟悉得了，赖人家拐弯干嘛呀？魏延呢，左脚一踹蹬，啪一下，他这么一拨马，他拨马不是败了。魏延想干嘛呀？他要把头盔摘了，重新跟你打。但是他就这么一拨马呀，乌个洞主兀土以为他败了，人家把那腾蛇棒这么一抡，感情那是一道暗令啊。兀土手下的那些藤甲军呢，嗷的这么一声，呜，朝西蜀军校就杀过来。这时候西蜀军校这么一看，这要干什么呀？啊，要冲我们的阵脚啊，赶快用箭射他。随着梆梆梆梆梆梆这梆子声，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乱箭齐发呀，就见那个箭呢，哼，如果说射出100支，有80支射中了藤甲军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全射到身上了。可是呢，啪啪啪啪啪啪啪，全掉地下了，不管用。哎，这怎么回事啊？这军校一看，咱别愣着了，干脆白刃战得了，抡刀的、耍枪的，这就过来了，嘁嘁咔嚓，刀枪并举呀、啊。那刀砍在那藤甲军的身上，康昌一下愣把那刀给弹起来了。这军校举着刀愣了，他看呢、啊、看什么，我这一刀下去砍在身上，怎么一个白道子呀？没怎么地。这是愣着的时候吗？人家藤甲军可不愣着，人家手里使的全都是两股钢叉，一叉就把这小校给挑死了。哎呦，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这些藤甲军有站着的，有躺着的，怎么有躺着的，咕噜着就过来了，跟一个球一样。这下西蜀军可就乱了阵脚了。可以这么说呀，这一战叫人家给杀的大败，魏延也没办法了。怎么呢？他就是浑身是铁也撵不出多少钉来了，现在阵脚乱了，魏延只得往下败。人家这兀土谷啊也没死乞白赖追，杀出去几里路，人家把藤甲军收住了。收住就可以了吧，他们站到这山岭高处，冲着魏延败走的方向一齐是仰天大笑。感情这一两千人一块乐，这声也够大的呀。山谷有回音，哇哇哇哇，把魏延给气的，哎呀，从自己追随先主那天起，也没打过这么惨的仗，也没打过这样的窝囊仗，这叫什么呀？气的魏延呢，勒马横刀站那儿看着，我看你们到底儿乐出个什么模样来。只见人家藤甲军笑了回了，人家回去了。有的呀顺着那山坡走，有的呢还顺着那个河流走，尤其是那顺河流走的。魏延瞧着更新鲜了，怎么呢？只见这些人到了那河边呢，啪啪啪把这藤甲往下这么一拖，气得夸嚓全扔水里去了，蹭蹭蹭往上这么一窜，有的坐在那藤甲上，有的干脆就躺在那上边了，飘飘摇摇，忽忽悠悠，顺着那水溜，嘿，都飘走了，把魏延气的是哇呀呀的怪叫啊！手下军校劝他：“魏延将军，我看您就别生气了，赶快去回禀丞相吧。”当然要回禀丞相。魏延回到大营， 见着诸葛亮丞相，这仗咱没法打了。诸葛亮一听，怎么了？这孟获咱也甭想再擒了。丞相乐了，怎么了温常？你这头上一句脚上一句说了些什么呀？我先问你，这仗打得怎么样？我是大败而回，他是有这么回事。您说，您打了这么些年仗，您见过这样的军校吗？这弓箭啪啪啪射上就不好使，刀砍上一白道，枪扎上一个白点，那还不算，最后人家往回走的时候，嘿，丞相，哎，人家就把这甲一脱，往河里一搁，人往上一躺，飘飘摇都走了。 这是怎么回事？同时是刀砍白砍，枪扎也不透，用箭射也不灵，那这仗咱们还打得胜吗？丞相安慰了魏延几句，然后诸葛亮带着几位将军坐着四轮车出来，他要查看一番。丞相坐着小车走了好长一段路哦，走的呀这车都推不过去了。丞相由四轮车上下来了，下来之后呢，盘山小道往上走，走着走着呀，哼，连小道都没了，只好呢用手薅着那藤子一点一点的往上攀。就在这时啊，吕凯过来劝丞相坐这儿休息片刻，然后吕凯告诉丞相，我说丞相，您看见了没有，魏延将军说那乌个洞主手下的那藤甲军呐，穿的就是这玩意儿。哦，诸葛亮伸手接过一颗藤子来，就是这个。嘿，丞相，并不是把这个编成甲就穿上，他得把这藤子经过一番修理，修理完了之后拿油把它浸了，就是搁油里泡着，一泡啊就泡半年，完了拉出来搁那儿晾着，晾干了继续拿油泡，如此反复，一折腾就是好几年呢。等都把这藤子泡透了，然后才把它织成甲胄穿在身上。丞相，你想刀怎么能够砍得动它呢？再说这玩意儿扔在水里头飘着，上面可以坐个人，当然它要飘着了。这要弄它个十副二十副的甲胄连在一块儿啊，哼，能当一只船。丞相听吕凯说着，看了看手里头这节枯藤，哦，你说的不错呀，这种铠甲既避刀枪也能避水。呵呵，丞相把这枯藤扔了，走吧。大家就不明白了，不明白什么呀，丞相坐着车走，下了车盘山道往上盘，没有道，倒着这藤子也往上走，咱们丞相要干什么去啊？不想主意破乌合洞的藤甲军，丞相领着咱们参观什么呢？游山玩水看样子不像，谁也不敢过问。又走过两个山头，诸葛亮站这儿这么一看，哟，这地方不错呀，他发现前面有一条峡谷，呵，这条谷啊由东到西，也就是说由前至后大概有好几十里路，真是两山夹一沟啊，既没树木也不长花草，两边的石头都是光秃秃的，那道还挺平整，就像拿沙子铺过似的一样。丞相吩咐吕凯拿图来，把图拿过来，这是什么地方？吕凯瞧了半天，图上没有，您等着，干嘛呀？我给您找一个当地的土人。去了功夫不大，还真找了一位。丞相一问，这土人告诉丞相说，这地方叫盘蛇谷，前后通着两个地方， 往前走，直通银坑山前的三江城啊。你要是顺着这盘蛇谷走啊，一直走下去就能走到三江城去。后边呢，后边直通塔郎殿。 哦， 说着丞相举起峨眉大扇，龙眼神往远处看。你来看，他把土人叫过来了，在远处里雾气昭昭，烟雾弥漫，那是什么地方？这土人一看，哎呀，丞相，实不相瞒，那就是乌格洞啊。 哦， 合着这乌土谷洞主就住在那儿，正是。丞相笑了，重赏了这个土人，把他打发走喽。丞相吩咐吕凯赶快把这盘蛇谷图给我画下来。绘完图之后，诸葛丞相领着这几员将回到了大营。感情就这一段路上，在盘蛇谷这一看，诸葛亮大计已成。这时吕凯把那图也画好了，丞相反反复复端详盘蛇谷这个图，端详来端详去，丞相自己笑了，吩咐一声，来呀，升帐，升帐点将。众将这精神头全来了，怎么的，甭问，咱丞相已经有了破敌之妙计了。站在两旁瞪着双睛瞅着丞相，诸葛亮先把这个图啊遍示众将，就是盘蛇谷这图，让大伙先都看一遍。看完了之后，丞相吩咐马岱，你率领3000人马掐断塔郎殿进这个盘蛇谷的道，同时呢，我给你10口黑漆大柜。马岱没敢乐，心说这好玩，怎么的，那柜里头啊有我们自己做的狮子老虎豹。丞相明白这意思了，冲着马岱一笑，把柜里边的东西啊全部把它毁掉。哟，马岱没敢问呢，心说那好玩的东西全弄出去，弄10个大空柜干嘛呀，成粮食。听着吧，丞相告诉他，那柜里边啊都得装好硫磺焰硝，同时你要准备1000棵竹竿子，要空心竹啊，干什么用啊，在竹竿子里边下生这药碾子，埋在这盘蛇谷的里边，让这竹竿子跟那10口大柜全连上，你必须如此这般，如果要是误了我的军令，我就按军法从事。遵令。马岱领令走了，丞相举令叫赵云，让赵云呢带领3000精兵在去往三江城的路上，也就是说在盘蛇谷的前边埋伏好，我给你10口大红柜，红柜子里边也是装硫磺焰硝，要如此这般。赵云领令走了，诸葛亮又让众将看看这图，说你们看，这盘蛇谷的中间呢有一条小道叫碧石峪，这小道也能走人，那当然了。丞相叫小将张仪，你带领1000精兵给我准备100车柴草，在柴草上多撒硫磺焰硝，把碧石峪这条小道给我封死。张仪这高兴，呵，这重任交给我了，丞相这是器重我，遵令。丞相又叫王平、张毅、马忠几员将，你们在这几座树林子里边给我虚插旌旗，做出来假意埋伏重兵的那种样子，叫人家看，必须如此这般呢。这几员将也领令了。随后丞相叫过魏延，我给你一支令箭，3000人马，你继续到乌克洞讨战。

后来发现什么？腿也热了。 对。 你想想啊，寒从脚下起，是不是啊？那你脚底下着凉了啊，那么呢它会慢慢的往上 蔓延。 蔓延。说我们现在改了。 从脚上发热了。 嘿。 这个热也开始向上蔓延。 啊，你看看什么叫自然啊，你有时候啊拿出这个自然二字，你单纯的去讲，大家有时候听不懂，听不明白啊，你就这样一讲，哦啊，寒从脚下起。那么说呢，我们通过泡脚干什么呢？以热对寒，这非常的自然呢。它这个寒是从脚尖到脚，哎，蔓延到膝盖，蔓延到是吧我们的腰胯，蔓延到小肚子，是不是这个过程？好啊，我们用这个泡脚啊，它为什么凉啊？啊，大家一定要分析啊。一开始是毛细的血管被堵塞了。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啊！我们有大血管， 嗯， 是吧？有小血管，最后啊，那个血管叫什么？就叫毛细血管，是不是啊？ 是的。 这个毛细血管啊，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垃圾呢会沉淀到底，是不是啊？ 对。 沉淀到哪儿啊？沉淀到脚底下啊。所以这个脚凉的原因啊，我们一定去啊悟去，悟它的原因。啊，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你看有什么？有阳，随着人的啊这个年岁增长，一到四十，你就发现什么了？人的阳气 不足了。 啊，这个现象大家知道，而且用一句话高度概括了。啊，叫什么呀？ 人过四十，天过五。 对。啊，你看发现脚凉的多数都是什么？多数都是老年朋友。就说明他的循环不好了。实际上呢，仅仅是循环不好吗？就说循环不好，他为什么不好啊？他不是体内的垃圾堵塞了吗？哎，这些垃圾会沉淀在脚底下，啊，堵塞了你的，一开始堵塞你的毛细血管，毛细血管又分了静脉和动脉，啊，人体的微循环，什么叫微循环？很多人听过这词儿，不知道什么叫微循环，啊，微循环就是毛细血管。动脉的毛细血管，然后呢通过静脉的毛细血管干什么？回流。这就是微循环啊，这就是微循环。那静脉血管，动脉血管是从我们心脏出来的，最后要通过呢静脉血管回流啊，在哪交接呀？是不是啊？在哪交接？很多人不清楚啊，实际上就是在微循环交接。但你微循环堵了，堵塞了，微循环非常非常的细，微嘛，非常细，所以这个一旦堵了以后，这个血回流就不畅了。那回流不畅呢？啊，那肯定啊，血是有温度的，这样垃圾堵塞了，啊，气血的运行最后凉了，啊，你看看我们的脚，哎，去看看脚的皮肤，不单纯看凉啊，你看它的皮肤是吧？那气血又活了，垃圾又清下去，你看看那个。那个脚是什么的？很多朋友泡过脚以后，看看那脚什么样的， 又光洁又富有弹性，还红润。过去是又干又裂。 对，这就打通了微循环啊，打通了微循环了啊，把堵塞的这些啊垃圾通过泡脚干什么呢？泛起来了，活跃起来了。通过泡脚，我们的血管啊起到了一个什么扩张的作用。血得温则行嘛，一个是为什么行啊？得温则行，就热促进了血液循环，同时呢，啊，它把这个血管啊也扩张了，啊，所以一句话里边你的啊细思母，你再加上泡脚，再加按摩，啊，这个血液循环增加了多少？增加了30%，这就说明什么呢？通过泡脚大大改善了末梢血液的循环。你看是不是这意思？ 是的。 这个呢不能着急，是不是啊？不能着急啊！你想想你沉积了多少年的病啊，沉积了多少年的垃圾，堵塞了多少年的这个啊血道啊，血液的流通的通道嘛啊，你就得用这种方法啊。这种方法起到什么啊？不要小瞧，叫滴水穿石啊。你别泡两天半脚还没有作用， 是吧？我还关节还凉，我关节还疼，是吧？这个就不行，得坚持。所以坚持下来之后，这个好处啊非常之多。虽然我写了这个书啊，三不屈五不骚，讲了这个泡脚，但是说的还不细啊。所以我这次呢，和姚老师在讲这个啊春季养生，是吧？特别把这块呢啊作为补充和完善啊。而且呢，过去我们在这本书当中也没有讲到，哎，泡脚脚上的一些症状疾病好了多少，没有啊。姚老师还说了，这应该啊大家特别重视病，是吧？特别重视病，你一提病大家就对号入座，是不是啊？ 是的。 哎啊，我有脚气啊，我有脚趾眼脚鸡眼，哎呀，我有脚垫，是吧？我有脚后跟疼，好了啊。这些通过我们宣传这个泡脚啊，这种自然的方法来解决的临床的啊，它不仅仅是感觉到舒服的问题，很多症状疾病好了。那我们是不是大家都想听听，是吧？究竟这泡脚能好能改善什么，能好多种临床的症状和疾病啊。咱不行，咱请个姚老师给咱们细说一下，好不好？ 把我们收集到的通过泡脚好的这些脚病，一共有27种。我和大家念的念的。 念的念的。 你看啊，脚干、脚裂、脚心烧解决了。脚麻、脚木、脚冰凉也解决了。像脚汗、脚臭、脚冻疮这种现象也解决了。还有脚气、脚旋、脚发痒、脚垫、脚痛、脚鸡眼、脚肿、脚胀、脚无力。还有像脚扭伤、脚外伤、足跟痛、脚青紫、脚溃烂、脚抽筋儿，还有齿外翻、脚外翻、指甲朝着右里长。一共是27种脚病。 这个里边有病，里边还有症状，是这样的情况。凡是一句话，不舒服，脚不舒服啊，也有的人因为脚病怎么样，限制了你的自由，限制了你的出行，那是不是？ 是的。 所以啊，这个脚上的这些表现的症状啊和疾病，咱不可以小视啊，否则的话你到老了以后你就走不出去了。我想动吗？我想动，是不是？ 对，提前使你的两只脚衰老了 啊，你不能动了。是不是？不能动了。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一定啊，我们说了啊，美丽从头开始，是吧？健康从脚开始。 对对，抓健康就要从我们的根部抓起。 对。 美 丽呢一定要建立在健康的基础上。 对。 我们这就把话呢就说全了。哎，这是我们对脚啊通过了解，通过观察啊，通过泡脚以后的收集，是吧？我们总结出来的。是不是？这说全了，就是美丽啊，从头做起；健康从脚做起。美丽要建在呢健康的基础之上啊，这句话是这样。刚才呢，姚老师把一些临床啊最常见的在脚上的一些症状和疾病啊给大家说，说的比较快，有的没记住，我们编的还是比较顺畅一点，让姚老师再给说一遍。 好的。脚干、脚裂、脚心烧、脚麻、脚木、脚冰凉、脚汗、脚臭、脚冻疮、脚气、脚旋、脚发痒、脚垫、脚痛、脚鸡眼、脚肿、脚胀、脚无力、脚扭伤、脚外伤、足跟痛、脚青紫、脚溃烂、脚抽筋儿、指外翻、脚外翻、指甲朝着右里长，一共是27种。 你看看。 这都是我们在临床上通过泡脚收集到的。 实际上呢，大家听明白了啊，它不是治这种病啊，它不是啊，我们一直强调不是。我们就是改善，通过泡脚去改善我们末梢的血液循环啊，疏通它的经络啊，通过促进血液循环，促进新陈代谢啊，把沉积在脚底下的垃圾清除体外啊，使我们这个呢脚 啊，就末梢了，神经也好啊，末梢了血液循环也好，怎么样啊，得到了，不断得到了改善和提高啊，你会感觉到什么，脚特别轻松，是吧？你看许多朋友说，哎呀，我通过做这个我感觉到走得快了啊。我记得有一个是什么呢，有一个老夫妇两个人啊，这个老先生身体不太好，那回呢都是老太太带着呢老伴出去遛，人说了越不遛啊越不行， 嗯 啊，但这个老太太呢就带着老汉遛，这老汉呢跟不上，怎么办呢？这老太太总喊你快点行不行， 对，我也听到过， 听到这个， 嗯， 你快点行不行，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例，我们给他讲一讲，大家就知道了。正是因为有病呢，这个老汉呢就天天坚持啊泡脚。 对，他们听到咱的广播之后呢，老先生就天天坚持 坚持泡。后来呢再跟老伴上街的情况逐渐的发生了变化。 对，这回就是老先生嫌老太太走得慢了。 哎， 嗯， 你看看是吧，人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啊，但是呢就你没有这个信心，没有这个决心是不行的。说你有了这个信心决心，那你没有具体的知识和行之有效的方法，那也是一句空想。这就是什么呢，把被动变成了主动。 对， 这回呢他走在前面了啊，而且这改了，这老太太原先的台词呢他说上了， 是的 这不就主动了吗？过去呢老是当人家尾巴啊，老是让人家吆喝着啊，赶着快点快点啊，这回呢换角色了啊。这就是现实生活当中啊一件实例，非常说明实际问题。 对，他说明了老先生通过泡脚以后改善了他这个两只脚的血液循环。 对啊， 从而呢就达到了这个两条腿走路轻松快捷。 是啊， 嗯 啊，你说他治什么病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想到啊，通过你泡脚一边去悟一边去泡啊，把它悟明白了，我们为什么要泡脚，泡脚的意义作用啊有什么好处啊。我们听了姚老师收集起来的这些通过泡脚好的一些症状和脚上的一些疾病啊，我也有，我也坚持泡，是不是 太多太多 太多了，确实泡完以后都特别好。 好，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真情回馈特在2018年4月20日、21日、22日举办祥康牌三七银杏茶和华健微生态口服液真情回馈。三天活动期间，购买祥康牌三七银杏茶30小盒2220元，或者祥康牌一元胶囊6瓶2190元，赠送200元代金券。购买华健微生态口服液8箱，赠华健微生态口服液3箱，再加赠100元代金券，回馈价为2360元。购买松茸两奇双歧杆菌固体饮料8盒，赠送松茸两奇双歧杆菌固体饮料3盒，再加赠100元代金券，回馈价为2232元。凭此代金券可在店内购买产品使用，详情可致电了解。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进行电话连线，我们来接近一位朋友的电话啊。喂，你好。 哎，你好。 你好， 李老师好。 哎，你好，你好。 嗯。 哎。 嗯，我说说咱们用这个健康酒。 哦，说说吧。 我们老伴呢，耳朵净流水。夜里他睡觉都溜，他这抹了几回啊，都好了。 他多少年了？ 这有几年了，溜水。 哦， 老溜水，他在那个湿疹似的，接下来的他都犯。 哦， 他这接着抹了酒呢，他都好了。 好了。 好了，这有些日子不犯了。他使那棉花棍粘着。 啊，对。 啊，都抹着脸转呀转呀。 嗯，是 抹了3-4回，它都不痒痒了，不溜了这水。 哎，这方法多简单 啊！多简单，又简单又那个什么，又智慧。 你不得跑医院去看去？ 对。 哎， 你 不得挂号、排队、交费、取药，多麻烦呢。 对，这个 你说这个自己就给自己就搭练了。 对。 这多简单。 啊，这健康差， 开张的那年，我听见您广播了，都去了，这也没考虑，都卖的红花，卖的茶，卖的枕头。我说，反正这个洗脚没事儿， 骗不了是吧？ 比吃药不好收嘛。 就是。 是不是啊？我这失眠都是多少年了。 哦。 失眠的老得吃难定。这有什么偏方打听都吃，吃也不管事儿。我这失眠万过，这些喝了茶呢，枕上枕头，都挺好。那个都是睡觉吧，吃了药他也是死睡不睡，反正。 哦。 他都那么，什么这些喝了茶，这个睡觉呢，他都是偶尔的一宿不睡，他也反正也得睡俩钟头。 哦， 他睡得实诚了， 哎，比原先睡得深了。 哎，对，睡得深了， 深了就解乏了呗。 啊，对，他起来也不难受，要是不睡觉，这起来会四肢无力呀。 那肯定。 啊，我这十多年了失眠。 哎呦。 嗯。 多长时间就把这个缓解了？ 我这喝了有半年吧。 哦。 我一天四袋茶。 哎， 早两袋晚两袋，那地儿还没有酒呢，不是啊？ 对， 我都光喝茶洗脚。 对， 都那个，这失眠都减轻了，都好多了。 哎， 那个，这又有了酒了 啊！ 我这个，心脏，我有支气管扩张咳嗽。 哦。 这上了老黑楼黑楼的。 嗯 嗯。因为反馈的早晨我不一点酒我也不沾。不喝酒。拉的我不行。 这回开灾了。 我头一回喝了不到半片，我说不行我不喝了，我说我可真受不了这辣。 受不了。 我连葡萄酒过年过节的孩子给我倒哄我都不喝。 哦。 我说这我不喝了，叫老头喝了那半片。这我听你反馈的说，喝酒连抹带喝，我这又打开一瓶。 哦。 打开一瓶，我再瓶，我说怎么着我也得喝了。我说那个连喝带抹，我这有一个月了吧。喝了那么一咕噜了，一瓶反正下去那么一咕噜了。晚上下午我下午喝。下午三四点钟都喝那么三四圈，喝了都觉得有精神。 哦， 那个晚上睡觉还好，我这心脏吧，那个疼，他一天他得疼那么几次，也不多厉害，都那么四五下，两面都疼，我都抹开了，我那嗓子黑了的，老头给我抹着呢。他听着那嗓子痕了，他都蹭蹭的上这个脖子，他给我抹了几下子。当时他都不叫唤了。 哦， 谢谢您，真的。 简单的方法解决了大问题。 对，解决这老年人受罪呀、啊。 就是。 都这气管，我觉着特别的管事，这支气管扩张、支气管炎咳都串的这个。 这回啊，您这一说呀，咱有咳嗽的，气管不好的。是啊，外边磨一磨呀， 对， 是不是？ 是，对，颈椎不好的，这时候出去看见人，我都高兴人家。 哦， 我说你们，买点酒，哪时候不好磨吗？喝点。我说哥都管事儿了。 你这还带宣传的，啊，还带推销的， 这不是粉丝， 粉丝， 实实在在的这是。 实实在在， 不一点瞎话都没有，这是。 是的，自己实践过。 咱实话实说，是不是？咳都喷了，再加了背上一瓶。 背上一瓶。 买四瓶，我说给闺女儿的一人一瓶，我留两瓶。 哦。 还有什么问题问李老师吗？ 我都是啊，反正有时候这身上他都没劲儿，这个腰酸腿酸。要是喝点酒呢，他都叫着来劲儿了， 换上瘾了。原先是不敢喝， 那就每天都喝点酒 啊，每天喝 是吧？ 这个腰酸呢，还是上岁数，还是肾的虚了，是吧？ 对，都是肾虚。 哎，我告诉大家啊，吃点栗子，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什么是放弃的理由？ 自驾不用愁，途虎陪你同程游。 养车有全合成小保养套餐，只要199，出游有千元旅游红包随你拿，酒店门票周边游。 途虎养车陪。